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看看呢，上一次讲到哪了？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教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我们大概讲到快这边，后来还讲到了一些啊，这个三句义。上一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讲啊，这个修行啊，可以在净土修行，也可以在秽土修行。啊，净土修行是方便的，秽土修行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啊，污秽的这个佛国土。其实佛国土本身不污秽啊，是那个众生的心污秽，所以呈现出来的哦，就是这样子一个娑婆世界，很可怕，情执很重啊，这个我执很重，情执很重。那么他讲的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他说，其实诸佛如来。所有的佛啊，他们的功德是相同的，那都是这个不可称量啊，就是用累世累劫，不管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智慧的这些众生啊，或者大修行人，那么佛陀跟你讲累世累劫，你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或者也没有办法完全讲完。那这么大的功德啊，那为什么？那释迦牟尼佛当然也是诸佛之一啊，这么大的功德，为什么他就现这个秽土呢？哦，其实最主要。是为了教化众生故，因为我们这一群众生啊，这个业力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的业力长这样，你就亲近国土，我也没办法摄受，来，我没有办法接受到。那么我这个佛啊，为了度化秽土的这些众生，他只好现出秽土的样子，所以把他的功德啊，好像也掩盖住了，没有彰显出来。好，所以你说这个众香国啊。啊，这个香积佛它里面的子民啊，长得这个长相非常庄严啊，非常的美妙。那么他们呢，每个人都有香气。你说难道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他的身形难道就没有办法这么美妙，没有办法发出各种香味或美妙的声音吗？其实当然不是，但是他为了要跟我们六道，就是跟娑婆世界里面这些众生啊，感应到，只要没办法，只好现出这个样子。就像这个地藏菩萨。他也只能在地狱里面，因为他为什么？他说他发了大愿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他就必须在那地狱里面现跟地狱那些众生差不多的样子，为了度化他们。哦，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上一个章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他在说，阿难，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啊，它是用地啊，有各种不同的地啊，有各种不同的差别，就是讲说各种佛国土有不同的差别，但是虚空是一样的。这个虚空啊，是在讲他们佛啊的这个本性功德啊，他的那个这个功德具足其实是相同的。所以你看，诸佛的色身有若干耳，每一个佛他的色身，他所显出来的那个样子长得不太一样啊。观世音菩萨，或者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这些菩萨，这个药师佛菩萨、药师佛，他们其实长得好像我们看到那个画册里面多多少少都长得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那个佛性啊，他那个佛性是相同的，而且他的功德以及智慧呢是相同的，他的。这个只是显得那个相不同，因为他有跟不同的众生结缘，所以他会显出不同的相用啊。所以他就，我上次有跟阿难讲，他说啊，我讲这个功德啊，讲这个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听懂啊，而且你也怎么讲也讲不完啊，无穷无尽。所以他说啊，这个名字啊叫做三藐三佛陀啊，叫做多陀阿伽度，叫佛陀。其实这个三句义呢。也就是佛的不同的名号，那么有的不同的名号有代表不同的功德，但是呢，如以劫受不能尽受啊，就跟这个阿难讲，哎，这个我怎么讲，就是无穷无尽的劫数，你也没办法听懂啊。那阿难就说，阿难伯佛言，我从今以往不敢自谓，以为多闻。他说，哎呀，老师，你以前都是说我最多闻了，那你照你这么讲。那我以后再也不敢到别人面前称说自己多闻啊！那佛告阿难，他说：“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非为菩萨。”哎，佛跟阿难讲：“那你倒不需要这么谦虚，也不要生退转之心啊，不要 discourage，get discouraged。”他说：“因为我之前说啊， 你是声闻当中，就是小乘弟子当中最多闻的。但是你呢，跟菩萨比起来，那当然差太多啊、哦！我不是在讲菩萨众，我只是在讲声闻众。声闻众，你的确啊、哦，算是多闻的啊、哦。好的，那么再来呢，下面一段啊，这个换了一个话题，且止阿难啊、哦，这个其实这个翻译啊，就是说，哎，好了。我们这个问题啊就不多说了，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啊。其有智者不应限度诸菩萨也，一切海渊尚可测量，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难，汝等舍智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一切声闻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做啊。他跟阿难讲说，刚刚那个事情啊，我们先不多说了。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啊，就是说，真的有智慧啊，你真的有这个智慧，你不应该去限度。这个限度，玄奘翻成测量啊，其实就是揣测。你不应该去好像去想要这个去了解或者揣测这个菩萨他们的境界啊，声闻人。这个凡夫声闻人呢、啊，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菩萨的境界。他说，所有的这个大海啊，大海其实是非常深啊，你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去量。他说，大海都还有可能去量，但是菩萨这些禅定智慧总持，就是他种种的功德啊，他说你呀、啊、是不肯限量的，就是你也不可能把它叙述出来或能够测量出来啊。他说，阿难呢，你们要舍智，这个舍智啊。玄奘是翻成不因思维，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揣测，你不要去臆测、啊、菩萨他们的境界，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境界不是你所能够理解的。他说你看啊，就像这几天也不是这几天，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他说也就是维摩诘啊一时所现这个神通之力，你看到了某某国啊，又这个化菩萨过去回来啊，又取了香饭等等，他说这些东西啊也都是你们这些小乘人累世累劫不管怎么样怎么去修行也不可能到达的境界啊。那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列想，今自毁则舍离世心啊。那这个时候，那些从众香国来的那900万菩萨菩萨众就说了，哎呀，其实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说我们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您的这个国土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还生了这个轻贱之心啊，就下列想，还觉得哎呀，这个国土怎么长得这个样子，这里面的众生怎么长得这个样子。虽然相机佛，其实他们这些菩萨众来的之前啊，相机佛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但是啊，他们那个这个分别心还是出来了啊，所以者何？他说，但是我们现在很后悔，我明白了啊。那接下来看到所以者何，其实就是在解释。他说，诸佛方便不可思议啊，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矣。他说，我们现在真的是明白了，这些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们啊，他们其实那个功德啊，都是一样的圆满。啊，他们的这个性德啊，这个佛性都是一样的圆满，但是因为每一个佛菩萨，他们的这个跟众生呢、啊，他们在因地修行，跟众生所结的缘不同，他发的这个愿力不同，所以呢，他有不同的方便法门，他这些方便法门也是不可思议，但是每一个佛就用他的方便法门去度化跟他有缘的众生啊，为了要度众生的关系，没办法。所以你只能随其所应，随着众生他能够感应道交的方式去度化他。今天他大显神通，比如显天界、显这个净土的样子，那我们看不到啊，对不对？他在这个可能100层的高楼做吟诗作画，我们在地下室能看得到吗？看不到。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样的大显神通，我们看不到，所以他只好把自己降到地下室里面来。哦。没有天日地下室才有办法顺应我们，所以就是这个，所以为什么佛国异不同的国土，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缘，那个众生啊，根器它的习气不同，根性还有它的习气不同，所以才显不同的佛国。 啊，唯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所以这九百万菩萨众，从这个众香国来的菩萨，就跟佛陀释迦牟尼佛请法。他说，那我们现在要回去了，大开眼界啊，真的是学到了以前从来不知道的这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我们要回去之前，是不是能请释迦牟尼佛传一个法门给我们啊？因为相继佛都说了嘛，我们在那边的累世累劫的修行也比不上你在娑婆世界一辈子的修行，那能不能教我们一点法门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一段很重要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法啊。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这个地方啊，佛陀就因为大家请这个诸菩萨请法，所以他就讲一段，说有一个特别的法门叫做有尽无尽解脱法门，现在教授给这九百万的这些菩萨众啊。他说，何谓为尽？为有为法，何谓无尽？为无为法啊！这个有尽无尽的解脱法门，所以这个尽啊，有尽的这个尽啊，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有生有死啊，有生或有灭，有生就有灭，所以它有尽嘛，有个尽头。所以你有生的话，那你一定会灭，所以就一定会有尽头。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众生的生死啊，在生死烦恼这边轮转的是有尽啊，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色法吧，哦、啊，因缘所生法。那什么是无尽呢？那无尽一定是相对于有尽，这个大概学到现在猜也猜得到。所以前面是有为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后面是什么？是无为法，就是相对因缘所生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无为法，无生无灭。前面有生就有灭，所以有尽。后面呢无尽呢，就是无为，其实就是无生无灭，它也不生，它也就不灭。所以是相对于前面有生有灭，我现在来一个不生不灭。前面是众生的生死轮回，那现在呢，我这边的无尽无为法呢，讲的是圣者啊所证的这个境界。前面是生死，后面是涅槃；前面是烦恼，后面是菩提。所以何谓为尽？有为法。何谓无尽？是无为法。后面接着解释啊，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八个字你要把它给背下来，这个就是佛告诸菩萨。其实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有尽无尽的解脱法门，你学了这个法门你就能够解脱。那这个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这个尽字啊，跟不住无为的住字其实都是动词，就是说我啊不要尽，尽是什么？这个动词是断灭，灭除。所有的这些修大乘的这些菩萨们，你绝对不能灭除或断灭有为法，但是呢同时你也不能够安住，也不能够安住在无为法里面。哦、这个很重要，这八个字请大家要背下来，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个就是有尽无尽解脱法门，这个是能够教你解脱、啊、阿罗汉这些小乘人，他第一步就是什么东西？他第一步就要灭掉这个有为，因为他要把色法灭掉，他来证空。但是他这边告诉你，真正的大乘，你是不可以尽有为，你不可以灭除有为，你不可以灭除色法，你要在梦幻泡影里面修，怎么讲？说以幻修幻啊，你不能尽有为。但是呢，也不能说但是，也就是说，而且你也不能住在无为里面啊。小乘就是喜欢住在无为里面，就是他呀要把色法灭掉证空，而且他要安住在这个空性里面，再也不出来。这个是小乘的境界。所以这些佛陀就告诉大菩萨们一个大乘的境界：不尽有为，不住无为。那么之后呢，再更仔细的解释什么是不尽有为，什么是不住无为。跟大家讲一下，这整大段它的重点其实是在于随顺众生，不尽有为。你看啊、哦、你不能把这个有为法给灭掉哦，这个因缘所生法你不能灭掉哦，你只是不能，你老应该怎么讲，佛陀 教导我们是说你不能执着，你不能抓着不放，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你讲你要把它给干掉，而且他是百般的告诉我们你是不可以断灭有为法，你不能把色法给灭了。另外一方面他告诉你，你也不能够住在无为里面，你如果住在无为里面就是小乘人啊，你把色法灭了，住在无为里面，那众生干我何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这不行的啊。所以告诉你不净有为不住无为，其实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发大心啊，发菩提心，要这个发大愿，要能够度化众生，要能够随顺众生。所以这整段呢，接下来所讲的虽然不净有为，而且还有一段是不住无为，但这整大段其实就是告诉你你要随顺众生，讲的重点比较在于要度化众生啊。前面呢也找一些讲的一些，就是说可能很多是着重在空性，但这一大段是着重在度生啊，就是度化众生。为何谓不净有为？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生发一切智心而不忽妄，教化众生终不厌倦啊。这些都很简单，就是你不能够放下你的慈悲心啊，你所发的大愿，你时时刻刻，你没有一时一刻可以忘记，就是不停的教化众生，度化众生，而且终不厌倦，从来都不会厌倦。这个不是这一生啊，是累世累劫都不会厌倦啊。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屈命，众诸善根无有疲厌。然后你看看是不是用四摄法啊，这个在度化众生，护持正法，甚至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呢，为了要种诸善根啊，其实就是行善积德，帮助众生，从来不会疲厌，至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恭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畏。是不是说告诉你，你这个你要常常的安住啊，你的那个发的这个大愿，那你要永永远远的安住在你的菩提心之上，而且你要能够方便啊，还要回向这两件事哦。你不但要行方便啊，要度化所有的众生，要方便嘛，你就是以众生能够度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度化他啊，方便法，而且呢，你要回向。基本上呢，你所得到的所有的功德啊，你方便法能去度化众生所得到的功德，你还要全部的回向给众生，求法不懈，这个说法无吝。上面对上呢，你是要不停的，还是要继续去学习？对下呢，你说法啊，从不吝惜啊，不管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自己的这个金钱各方面，你都不会吝啬。啊，其实这个说法就是说啊，你说我说的这一小时法，我好像一块钱都没赚到，怎么的得了？那他说你不是这样去想这件事情的，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所有的一切，你都要布施给众生啊，你要无吝，你不能小气，而且你要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呢，其实呢，也就是上化上求，就是你也在跟诸佛，你供养他啊，其实是在跟他们学习啊，所以你啊。学习这些东西，上求下化，是不是就在讲行菩萨道？是吧？你看啊，至常安住，你安住在这个空性之中，安住在这菩提心之中，但是呢，你下化众生，方便回向。之后呢，你求法不懈，是上求空性。之后呢，你说法无吝，是下化有情众生。啊，再来呢，勤供诸佛也是一样，供养诸佛，是不是也是上求？然后啊，入生死。而无所谓，你之后是不是下化众生？你为了要化众生，你是不是要进六道轮回啊？但是呢，你没有恐惧。这三段，这三句话，这应该是三对啊，三对子连在一块，就是在讲菩萨道上求下化啊。那么于诸荣辱心无忧喜啊，对于各种的这个不管是好事坏事，你的心非常平静啊，不轻未学。净学如佛，对于这些还没有学成的众生啊，你不会轻视他们啊。那么对于所有在学佛法的众生呢，你也恭敬，对于他们呢非常的礼敬，就像礼敬诸佛一样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些淫惰烦恼者，令发正念，对于这些在 五浊恶世里面呢、一直在这边生死轮转的这些众生们，你也是发心要帮助他们啊，他们这样也希望能够帮到他们，也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着己乐，庆于彼乐。这个远离乐是什么东西？就是远离之乐。这个远离呀、就是远离这个六道轮回，或远离烦恼啊，远离凡夫的这个快乐，其实也就是空性的大乐，远离烦恼的这个大乐，其实就是涅槃极境之乐。他说，你面对涅槃极境之乐，你不会以为哇，这个觉得这个涅槃极境之乐非常的尊贵，我就希望非常欣喜啊，要留在里面，不会的。那么你对于涅槃呐、你也不执着啊，涅槃的空性大乐你不执着，不着己乐啊，你不执着于自己的快乐，你反而呢是能够随喜其他人呐、他们的快乐啊，在诸禅定如地狱想。于生死中，如缘观想，见来求者为善思想。就你在禅定之中啊，你禅定应该是很快乐嘛，很开心啊，那禅定的大乐。他说，其实面对于这些禅定的大乐，你也不想执着，你其实就有时候观它如地狱啊，就是为并不是说真的说啊，你要去想禅定像地狱一样，而他这个形容是。你不执着于禅定啊，你不是说哇，我一定要在安住在禅定之中，不是的。那么于生死之中呢，六道轮回的生死呢，你也不害怕啊。其实你看到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你本来应该是非常厌倦啊，非常害怕。但是呢，他说不是，你把它想成像在树林里面啊，非常优美的风景，非常舒适的环境。他说你要去这么去观想它，观想这个生死。那么见来求者啊。有人来跟你请求，希望跟你学习啊，这些人其实应该是你学生，但是呢，你却为善师想，你却把他们观想成你的老师啊，因为来向你求教的人，必定会带给你一些学习的契机啊，这个亦师亦友，或者是，其实应该是说你当老师啊。你要跟人去解释、要讲法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刺激你学习，学习的更多。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好问题啊！舍诸所有，具一切智想，见毁戒人，起救护想。也就是说，你呀、要舍去所有一切的执念啊，你所拥有的东西或你的这些执念，一切智想其实就是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啊，一切万法当体即空。啊，见到这些戒律没有很守好的人呢，这些毁戒的人呢，你要能够兴起，要能够帮助他们的心念啊。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啊。这个六度啊，六波罗蜜，你要知道，它就是为什么叫父母想，它是你的父母，因为你的法身啊，就是你的那个。佛身啊，你的法身啊，其实就是从你的法身慧命，就是从六波罗蜜出来的啊。六波罗蜜其实就是，也就是空性六波罗蜜，这些都是我们佛法的法印啊。这个诸佛之母啊，就是你空性啊，或者是般若波罗蜜这些东西，其实是空诸佛之母，就是所有一切诸佛菩萨，他其实都是修空性跟六度所成长，所怎么讲才能圆才能够觉悟，才能圆正，所以波罗蜜其实就是所有修行人、大乘修行人的这个父母啊，要从这个地方才有办法生出你的法身慧命啊。那37道品当然就是这些不起不不这些不同的修行的法门，要把它想成是你的眷属啊，跟他非常的亲近，发行善根无有期限，以诸净国严饰之势，承己佛土。行无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啊，这个就说你发善心啊，是没有限量的啊。那么所有诸佛国土啊，就每个菩萨在应该讲佛在因地的时候，不是发愿他要建造，他有一些愿力，那么他就把这个愿力最后要能够成就，变成他的庄严国土，对吧？每一个佛国土里面的特色。 它里面的样子，他们的子民，它的特色，它的功德其实都不相同。所以他这边就是说要把诸佛国土啊里面所有的功德啊，你都希望啊能够到你自己的这个佛国土里面来，就是说你要发非常大 super 大愿啊，你要行 super 的功德，你才有办法成就这样子的一个佛国土。那么你要应该就是你要行无限施吧，要不停的去布施啊，其实是布施不见得才布施啊，各种布施，也就是行六度，你才有办法百劫去修一个相好庄严。修好相好庄严的原因是因为你想度化众生啊，那么你要除去一切的恶身口意啊，你的那个业力一定要非常的清净啊，那么生死无数劫，意而有勇，闻佛无量德，志而不倦啊。这些文字真的非常的优美啊，这个外国人翻译的。所以你生死在生死里面打转，你不怕。那各位同学，不是像我们这样打转，我们这种打转是被迫的，就是我不想回来，我还都还得回来，因为我债没还完啊。啊，但是这边所讲的是倒驾慈航，就早就出三界了，但是他为了救众生还是回来啊。那么所有的这个闻佛的功德啊，也就是说你刚刚是下求下化嘛，那现在呢就是说，哎，这所有的佛的功德啊，你都发愿要去追随，要去学习，要能够成就啊，这个是上求，原来都是上求下化，上求下化，以智慧戒破烦恼贼，出因戒入，附和众生永时解脱，就是你要用这个空性的这个戒。啊，智慧见什么样的智慧？当然是空心的智慧，你才有办法破烦恼贼啊！烦恼贼啊，你用钻石做的宝剑，用金做的宝剑，银做宝剑破不了。你要是用空性般若波罗蜜啊，这个空性智慧的宝剑，你才有办法破烦恼贼啊，把那个生死轮转的烦恼，让你在生死里面轮转的这个烦恼给破掉，你就能够出六印六戒。应该其实是六入十二戒，六入，六这个入啊就是根呐、啊，哦，这个因呢就是五外面的五印啦，然后这个戒呢是十八戒，哦，就是对于你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哦，所有的有为法因缘所生法，包括你的色身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世界，那么你把烦恼贼破了，你就出了这个因缘所生法。哦，你就出了三界，那么之后呢？你要能够，但是你要能够背负众生的罪啊，其实有点点像基督耶稣，他也是要背负那些人的罪啊。那么他说你要负荷众生，是，而且不但是负荷众生的罪，你要能够愿意发愿去让他们解脱，永时解脱，以大精进摧伏魔君，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舍世法，他说你要非常的精进，你才有办法去对抗魔君。其实真正最大的魔是我们的心魔，外面所有的魔，如果你没有心魔，外面的魔是没有办法升起的、啊、所以你要非常的精进去破你心中的烦恼，你心中的执着，你心中的那个魔障啊，当然你魔障破了，外面的魔障也就消失了啊。你要能够去长求去学习空性的智慧啊，你要能够少欲知足，虽然少欲知足，但是你不能躲到空那个山洞里面去，你还是必须要在世间走游，你还是得在这个娑婆世界走游，因为你不能舍去世法，因为你要度化众生啊，不坏威仪而能随俗，起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啊，这边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吧，就你不能够，你虽然入境随俗啊，但是你不能坏了自己的威仪。那佛陀教导他的这些阿罗汉弟子们啊，就是跟他们讲说这个戒律很重要啊，你的还有你的这个衣着啊，各个方面啊，要干净，要整齐啊。你的这个外观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出家人要有威仪啊，这个佛教徒要有威仪。那么你能够起神通智慧，但是这个神通智慧是用来度化众生的啊，就各式各样顽劣顽强的众生，你要显各种不同的神通。总之呢，要有能力去度化他们。 啊，那么你所学的这个智慧所闻不忘啊，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乐说辩，演说无碍。这边讲的就是你的这个口才辩才无碍，这些菩萨们辩才无碍，能够口才非常了得，能各说各种的法，而且是能够以众生接受的方法去说这个法啊，辩才无碍。辩才无碍是修菩萨这个菩萨道啊，那个小乘人不见得辩才无碍，但是这些菩萨，你修菩萨道，你必须辩才无碍，因为你要讲法，你不没有办法做到辩才无碍，你怎么度化众生？所以这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功德。功德其实你就是讲好听的话，能够请法，后面会有讲，你自然就会有口的功德啊。那么尽十善道，受人天福，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十善法是让你能够 stay 在人道啊。那么修四无量呢，慈悲喜舍是让你能够升到天道啊。劝请说法，你看这边讲啊，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啊，就是你要经常的这口的功德怎么修啊？当然你要说好的话，鼓励别人，所以你要这个随喜人家的好事，说啊真棒 ，right？ 然后能够赞美别人。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比较自卑，或者说是心量不够大，或者没有自信的人，他没有能力，他也不愿意。有的时候是愿意，没有能力，或者说他总之他就没有办法去赞美别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地方，他就非常的吝啬，没有办法，好像开不了口，没有办法对人家说你这真好哦，我很羡慕你，我很随喜你，非常的棒等等，说不出来。所以佛陀就是说，你要能够尽量的看到人要随喜别人，要能够说好话，鼓励别人啊，赞美别人。那么当然更进一步，你要能够有劝请说法，你希望能够为众生请法啊，你可能自己不会说法，但是呢，你可以帮众生去请法。古时候啊，没有那个什么录像带，也没有我们现在那个视频啊，这个录音等等，他没办法把录音发出去，所以他只好帮人家去请法，说，哎，可不可以请这位大师或谁谁谁来讲法？哦，这个也很棒啊，自己讲不出来就请别人来讲。哦，这个也是在修口的功德，那就得到佛音声。再来呢，身口意各个的这些善业啊，你去修啊，各种善业。嗯，那么那十样事情是吧？杀盗淫嘛，然后呢，这个口业啊，两舌妄语，绮语妄语，两舌恶口，你都不做啊。然后啊，你的贪嗔痴都不没有，你去修这个十善，那你就会得到佛的威仪，你会长得非常非常尊贵，非常棒的这个外形啊。它的这威仪当然不是说你长得很漂亮或什么，而是你非常的庄重，你有佛的这个威仪啊。身修善法，所行转胜。这个善法身修啊，身修的意思其实讲的这个善法就是大乘啊，不是浅修，是身修，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这个身啊就是大乘，那么你就可以转为各你的各种你的行为，或你修的法门，或你的功夫，就会转为更为殊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啊，心无放逸，不失众善，绝对你的心不会放逸啊，绝对不会放逸自己，那么你也不会远离善法。哦，就是你会继续行善积德。他说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所以啊，这一段呢，就是告诉你菩萨如何度众生，在娑婆世界里面，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他是如何的去做而度化这所有的众生。啊，在这个地方，他在告诉这900万菩萨众啊，这个就是在随顺众生，叫做不尽有为。但是这个法门还没有完啊，后面还有呢。何谓菩萨不住无为？因为他说你不尽有为嘛，你不能把因缘所生法给断了。所以你看他这里面都是在讲啊，全部都是在讲你怎么去度化众生啊。你见到人啊，你要帮他呀，这个毁戒的人你还要帮他啊，这个人家有什么需求啊，你要帮他啊等等。就是在告诉说怎么样的去随顺众生度众生，但是没完。何谓菩萨不住无为呢？无为是不是就是说哦，极尽涅槃，那肯定无为。他说告诉你，你不能住在极尽涅槃里面，极尽涅槃也不能住哦。 那什么叫做不住无为？什么叫做极尽涅槃不能住？为修学空，不以空为证；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讲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你修行这个三解脱门，你 修行空性大法，但是你不能以证得空性大法为你的目标啊。就是说你应该不是说你不想证得空性大法，而是说你证得你不会想要执着在这里面，你不会想要执着着拥有这个空性大法哦。所以你三解脱门，你随顺它，但是你不要执着它。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证。无起是什么？万法无生嘛。你虽然学习万法无生，但是你并不会以万法无生啊为最终的依归啊。就那你万法无生为最终依归，那你就在那里面不会出来了，你也不可能去度众生的。不是的啊，你不要说执着在万法无生里面。关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这个厌啊是厌足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满足了啊。他说告诉你啊，虽然你观无常，知道世事无常，但是呢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还是要在这里面行善积德，你不会厌足，你不会嫌太多，这个厌足就是嫌太多了，你不会嫌你自己行善积德做得太多了、哦、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关于无我而毁人不倦，关于极灭而不永极灭，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关于无所归而归去善法，关于无生而以生法赫覆一切。你看啊，这都类似的。你观世间很苦，但是呢你却不会想要远离生死，你不怕哦，你知道万法无我啊，没有能度的菩萨，也没有可度的众生，但是啊你还是在这里毁人不倦，你知道度了当没度，但是要不要度还是得度啊。关于极灭，你不会想要说执着，或者是安住在这个极灭之中，你并不会想要永远的涅槃，你还是要出来。为什么？还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他都就不住无为，你虽然知道在在处处你在修这些无为法，但是你不会住在里面，你会出来啊。所以你看关于远离，远离什么？当然是远离生死轮回、哦、你知道要远离生死轮回，但是呢你的身心你还是会进入的六道轮回，你还是要行善法修善法、哦、无所归，你知道根本万法没有一个归处，但是你还是要归于善法、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你观无生，你知道万法无生根本不存在，但呢你却要以生法，就是你要去生法去度众啊，所以你还是得投胎到六道轮回里面来去度化一切众生。所以你想度化众生还是得观有生，虽然你知道其实万法无生，但是你却要以有生的方法来度化众生啊。关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这个大家都应该差不多的意思。关于空无而不舍大悲啊，你看这个虽然知道万法皆空啊，万法无生，但是你还是不舍你的慈悲心，还是要行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救度众生啊。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就是你虽然观正法位是什么，就是涅槃，就是那个正法位，你最终啊那个对的位置就是空嘛，就是到最后那个极灭的这个极尽涅槃，但是你虽然证得了啊，你证得了，但你却不会执着在里面，你不随小乘，小乘就是进去不出来了。那观诸法虚妄，无老无人无主无相啊，知道诸法万法皆空啊，不是牢固的，不是坚固的，也没有人相，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一个我在里面啊，没有这个主人，他也没有相。他说你这个啊，他说你观这部分本愿未满，而不需福田禅定智慧啊、哦。他说你观这个诸法皆空，你这些你都知道，但是因为你本愿未满啊、哦，所以你不需，所以你不会放弃福德禅定智慧，就是你还要行六度。虽然你知道诸法虚妄，万法皆空啊、哦，一切法无生，无老无人，无主无相，但是 因为本愿未满。什么本愿？就是你发愿要度众生，那个本愿还没有满足，还没有真正的圆满。所以呢，你不会放弃去修福德禅定智慧，就是你还是要行六度，然后度众生，累积功德，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所以你看这整大段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这个众香国过来的这个菩萨众，告诉他们这个法门。他说你修，我们在六道或者六道轮回或者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秽土啊，我的这个佛国土，我们修的其实所有菩萨就是在修这件事情啊，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也就是说，我不能够安住在我所证得的无为法之中啊，我不能证得安住在这个我所证得的空性涅槃之中，我啊必须要出去。因为呢，而且我不能不尽有为，其实也就是不住无为啦啊，我出去之后呢，但我也知道那外面的色法是不能灭的，因为色法灭了没办法度众生啊啊，所以这整大段就是讲给那些菩萨们所讲的度化众生。你看重点是在度化众生，而不是在上求佛道。因为那些在净土里面的菩萨们，他们人家也是修佛修得很好，人家也是上求佛道，只是在度化众生这一块，那我们真的娑婆世界里面这些佛菩萨们是比较厉害的。因为他们就发了个大愿进入到这个秽土，那秽土的众生非常顽劣，所以他也必须怎么讲，他也必须没有摆下他的身段啊，来为了要能够跟我们感应到叫度化我们，好，这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后来啊，还有一小段，所以你看啊，我觉得这一段的文字啊非常优美。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大慈悲故不住无为，满本愿故不尽有为，即法要故不住无为，随受要故不尽有为。你看这一段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度众生。因为你要累积你的福德，所以你不能住在无为里面，你住在空性涅槃里面，你没有办法去度化众生啊，你也没有办法累积福德。那么你，但是呢，你进到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来啊，进到这个秽土里面来，或六道轮回里面来，但是因为你有空性的智慧，所以真正空性的智慧哦，所以你才不尽有为。如果你不是真正的空性的那个智慧，你就把有为给灭了。但是因为这些菩萨们是证到了真空，真空妙有，所以他的那个真正的空性啊，是不可以把有为法给灭掉的，所以他不尽有为。那么因为你的慈悲心啊，因为你慈悲心出来要度众生嘛，所以你不会住在那个无为里面，你一定会出来。而且啊，因为你有各种的愿力还没有圆满，你为了要圆满你的愿力，所以你要不尽有为哦，有为不能灭啊，这众生不能灭啊，色法不能灭、啊，你要度他们啊，你要跟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众生去告诉他，其实你根本不存在，这个是行菩萨道，你知道他不存在，你要告诉他你不存在，哦，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为了要集法要。把那个法门啊，这个法要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法门无尽誓愿学啊，各种的法门你都希望把它学会啊，所以你不能够住在无为里面啊，你住在那个无为里面你怎么修行？那么随受要故呢？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众生无尽誓愿度，对吧？法门无尽誓愿学，众生无尽誓愿度，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不但收集了这些药，你要发给那些生病的人吃，你收集的药没有用，自己放搁在自己身上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你要把这个药派出去，要给那些生了病的人，给那些众生吃。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尽有为啊。那么知众生病故不住无为，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诸正士菩萨以修此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名无尽啊，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啊，还有最后还有一句啊，他有四，刚刚有四段话，我们讲前面三段，还有第四段。因为知道众生生病了，所以你不能够住在无为里面，你住在无为里面，你怎么去救众生啊？那因为你灭，你想要把众生的病给治好，所以你啊不能够灭有为啊。你知道众生生病了，所以你不住无为。 那么因为你想看好众生的病，你想灭掉帮众生解除他们的烦恼，所以你不敬有为。他就告诉你，菩萨就是修这个法门，不敬有为，不住无为，所以才是名敬无敬解脱法门，汝等当学。啊，这一段呢、啊，我觉得非常精彩，也是把这个整个在娑婆世界所有的这些菩萨修的这个菩萨道吧，哦、啊，它也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大乘的经本精神讲的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个时候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皆大欢喜，以众妙华若干种色、若干种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即此经法，并诸菩萨矣。啊、哦，所以这些所有的那个众香国来的这个菩萨们听了这个法，非常的开心啊，觉得真的学了一个大宝藏啊，所以他们就用所有的花、各种色、各种香的花，散遍大千世界供养佛，以及供养这部《维摩诘经》。然后虽然当时在讲啊，但是因为从头到尾讲了很多内容，也会编译成经嘛，就是讲这个供养，说啊，这个里面所整个早上所讲的这些道理，或者是刚刚所讲的这些道理，以及所有的菩萨、维摩诘菩萨、文殊菩萨等等，他们就供养诸佛菩萨以及这个经或者这个经里面的内容之后呢，起手佛足和未曾有说，真的是从来没听说过，太殊胜了啊！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他说真的太厉害了。他说叹未曾有，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方便法门啊，把等于是把自己的功德啊，没有大全部彰显出来，只为了要能够跟这边的众生，能够度化这边的众生，能够跟这边的众生感应道交。他说这样子的方便法门，叹未曾有。啊、言已忽然不见，还到彼国。那么讲完话、啊、就回到了他们的这个香积国、啊、不是香积国，香积佛的这个众香国、啊、那我们这个所以这 整段、啊、佛为这个菩萨天人众香国菩萨天人讲法、啊、就把讲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讲菩萨行，菩萨行就是在讲整个东西，就是在告诉我菩萨他到底是怎么发愿，他是怎么修行，他的功德为何。好，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棒，因为从以前啊，其实我自己刚开始修佛的时候，我对于大乘小乘是没有概念的啊，我其实我也不懂到底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但学了这么多的佛经啊，尤其是这个应该讲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对我对于大乘小乘的概念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启发哦。那个分别期限抓得非常的精准，这个维摩诘经真的是在这个部分、哦、讲大乘的菩萨行讲得非常棒，对于空性的理论色空不二讲得非常棒。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那么下周啊我们讲阿处佛啊，这个讲阿处佛的第一段啊是第十二品，就这应该是说这所有维摩诘经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因为它是在讲要怎么样去观如来、哦、这个如来啊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性、哦、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很少有哪一段经文把如来讲的这么的透彻。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如来，可是很少人你问他能够把如来解释的这么的透彻哦、其实他就是在讲佛性、哦、如果你学过金刚经、可能跟这边比较有关的经文第五品吧、哦、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哦、还有第二十九品，可能有很多同学还没学到、哦、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把这个金刚经这两句话呀很难懂啊，没有什么太多人真的抓得非常的精准对于如来，但是第十二品阿处佛品真的是这前面的那一大段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哦、我观如来前继不来后继不去今则不住、哦、这个地方讲的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等等讲得非常精非常棒很精彩，就这前面的这一段、哦、那我们下一次讲如何观如来、如何见佛性。 OK， 那我们大家把